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李春瑶，今年21岁。让我记忆犹新的电影，一部电影是《僵尸先生》，是林正英主演的。记得我第一次看《僵尸先生》是在初中吧。当时是全班同学都在一起看，40多人，在一起同时看一部僵尸片。很怀念当时那个氛围吧，那个气氛。40多个同学都是非常关系好的同学，坐在一起看一部电影，那种感觉就是就友情岁月吧，就是那种感觉到高中或者是大学都填不到吧。 没有灵魂的几个叫我僵尸先生，寻找肉体来这么叫我僵尸先生，怎么忏悔什么过程叫我僵尸先生，还能蹦又不到车叫我僵尸先生，不该命的照顾味道不错，加一点酒一饮安静，我是在场最有价值选手，寻找下个目标没我细心研究，有你在角落里要慢慢腐烂变丑，面孔是金色世界葬礼穿着一次轻浮，咬牙是新的咬你掏的千万别太轻浮，点别防卫靠你温热呼吸，有香味调动走位，叫你千万别穿起张嘴，我是僵尸先生，活在80年的恐怖片里，变形美颜女主死在他们弄金时间里，不着急不着迷，下一个就着急太调皮，我调戏你爱你跑到哪里，喂喂喂， 对他的永远不爱你， 没有灵魂的躯壳叫我僵尸先生，寻找肉体来这么叫我僵尸先生，从不忏悔什么过程叫我僵尸先生，还能蹦又不坐车叫我僵尸先生，此时此刻月黑风高半生一半僵尸死了，傀儡通宵的乱步艰难去做长夜，末班公交的观众又来群魔上街，鼓楼东郊的观众晕彩罢了你的心，别怪我要碎你的心，对不起了心，别赖我没什么动机，洗干你脑髓别着急分开你小腿，张开你小嘴别客气留下我小鬼，花色的风让我沉睡，但是没所谓，那些道士真的真的贵，到处都是飞，想要降服我太难了，喂你是哪一位，没有性感必备，再叫我如何去沉醉，如果我的猫腻出现我会让它晕血，解开它封印平常半生也在今夜，紫色的嘴唇张开恳求我情愿，每一口死咽后都注入我心血，没有灵魂的躯壳叫我僵尸先生，寻找肉体来这么叫我僵尸先生，从不忏悔什么过程叫我僵尸先生，还能蹦又不坐车叫我僵尸先生，僵尸先生不碎把主流托起所有敢吃人，关在生活家开 party 在主管吃人，明着也是傲气我也会把它尊重，消失在结局的最后一分钟，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8:0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歌声本尊泽华。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樊雪。歌声本尊还是歌手本尊？ 歌声本尊，只要听到我的声音，随时随地都像在唱歌一样美妙。 那挑战你也太容易了呀。 有人在说话，来人说话。 有妖气吗？ 今天这个直播间当中真的可以说是蓬荜生辉。 没错， 你知道我们请来了华语乐坛两大实力唱将呀， 颜值担当，而且是 台湾地区金曲奖都要请他们，他们要看档期才能够有时间播种。 我觉得今天我们要看档期才能看有没有时间观看金马奖。 是、哎、 一般的歌后都是话很少， Q 到你你才会说，好不好？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有请今天的两位歌后，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袁一还有小雨。 哎，欢迎。 如果各位想要看到袁一这样难得一见的表情的话，记得要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活力九八二， 九八二魔力工厂， 魔力工厂，好不好？ 歌声本尊可能只记得歌声了。 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哟。嗯， 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两位歌神本尊呢将会在节目当中献出他们真正的实力的歌声啊。因为平时在他们自己节目当中，有时候可能是为了开玩笑唱一些比较搞笑的歌曲。 那今天可能还是继续开玩笑吧。 所以樊雪，你会不会比较期待？ 我还挺期待的，因为我看过就是我们本尊的这个那个歌唱嘛。 你之前见过他们俩吧？ 没有哎，我真的没有，只是在我们直播上有看过。 哦， 对，只是在 咱们还唱过歌， 很少唱歌呀。 有看过、嗯，而且在咱们开会的时候也有看过一些视频，有看到过一些黑视频之类的。然后我其实以为就是两个姐都是比较搞笑，但是、嗯、我可以给大家小小剧透一下，我们今天就是他们我们嘉宾啊，今天点的这几首歌都比较的深情，都比较的抒情。 我们三个这种老派人士也可以考验一下樊雪 啊， 我们点的歌他到底会不会唱？ 他听没听过还是个问题。 特别是咱俩的那首主打歌， 对， 如果你要会唱的话，说明你的年龄可能是虚报的。 是吗？ 你有看到他们点的那首歌吗？ 他不知道。 我没有哎，我没有啊，我只看到了最后两首。 来吧，今天这个直播当中，我觉得我们也可以 PK 一下。 感觉， 欢迎大家。 我有点害怕。 直播的时候记得投票啊！你觉得是袁一唱的好，还是小雨唱的好？ 就以搞笑作为评判标准的话，我应该是稳赢的。 人家小雨可是得过校园歌手大奖赛的， 所以我就是以搞笑作为标准。 我可以做平板支撑。 好，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第一首歌，好不好？ 好， 来去准备一下。第一首歌谁来？ 那首 《潇洒走一回》喽。 我们的开场歌曲，好，来这首歌曲。 好，那我去那里，你在这里唱。 我在这里啊。 好吧。 樊雪，你听过这首歌曲吗？ 我 潇洒走一回你没有听过？ 真的没有听过吗？ 是那个什么东南西北风的那个吗？ 哪有什么东南西北风？ 是啊，就算不会唱，但你至少有听过吧？ 能不能先给我哼一下？一个 潇洒走一回 啊，听过。我妈妈在 KTV 里唱过。 袁一妈妈，你准备好了没有？ 有请辣妈袁一。 我今天会被打死，估计下了节目之后。 Ladies and gentlemen， 如果你会唱这首歌曲的话，可以在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四位一起唱，咱们都可以开着麦，都可以一起唱哈。 好啊， 好，请导播老师播放我们今天的这一次的这首歌曲。 但可能唱的人并不想让泽华和他一起唱吧，因为歌声本尊的歌声实在是太令人惊讶了。 来了啊、哦！ 嗯， 因为这首歌是那个电影当中的一个主题曲， 纽约好像是， 所以呢前面会有一些对白，然后这个前奏部分是很长， 完全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我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喂，两个话筒，好，要不要给你有混响的话筒？ 不用，我的声音，歌声本尊本身的声音就很好听， 不需要修饰是吗？ 而且我们今天 呵呵哒， 歌声本尊这个泽华哥他很台湾腔，感冒了、啊、自带混响和共鸣。 来喽， 这个一定要配舞蹈啊。 我觉得请导播老师把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灯光可以调暗一点。 对，不要看那么狰狞的面孔。 3、2、1，走。 千里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 画题。 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小雨。 嗨。我不会唱这句。 滚滚痴痴啊，情深聚散终有时。 袁一。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 白雪会不会？ 不会。 不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 多少的忧愁， 何不潇洒走一回， 一脸懵的在看着你。 哎，樊姐在看到爸爸妈妈的镜头的样子。 但是这一首的编曲是要比以前那个版本要洋气一些。 对，就是忍不住，我就看着我们袁一姐就想在尬舞。 袁一姐，你的舞蹈要跟着一起，好不好？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哈， 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 哇，你太美了！ 啊，滚滚痴痴啊，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相随。 就这一句唱准了。 哪一天？ 你用真心换此生。 我给你的。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哇哦！ 妖魔声是什么鬼？ 以前叶倩文在这个伴奏带的时候，这个间奏的过程当中都会跳一些舞蹈，你还记得当时会跳什么样的舞蹈吗？ 应该是那种很老派的舞蹈吧。 这、哎、开场是那是千年走一回是吗？ 千年 等 一 回， 一个这样的呀，一个是转身这样。 这个不是吧？我的心 穿 一 穿， 对。 哎，这个不是小虎队的标准动作吗？ 韩雪，我想问一下，千年等一回，你有没有听过？听过吗？ 这个听过， 新白娘子传奇， 听过吧？ 啊，情深聚散终有时， 来一起唱。 留一半清醒， 还没唱完呀。 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相随。 来， 还要继续吗？ 对呀、啊，没有唱完的呀。 你用真情换此生，我现在听不到电乐。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我从我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我们导播老师完全就是一张很尴尬的， 我觉得 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导播老师想要把电乐给拉下来， 就 想让我们继续唱一下。 我觉得今天是来为难我们泽华哥的， 我们没有想为难他，是他自己要 cue 自己。 哎，我跟你们讲，以前在 KTV 当中，只要点这首歌曲作为一开始的开场歌，现场气氛是可以推起来的。 可以， 所以你们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什么时候？是听跟妈妈一起听到的还是怎样？ 听妈妈讲到过去的故事、 啊、跟妈妈一起听到的， 是不是？然后妈妈会给你们跳舞吗？ 不会妈妈不会， 都是喝醉的爸爸跳的。 哎，你知道在那个年代大家是很流行晚上的时候一块去一些歌舞厅 卡拉 OK。 对，然后我妈妈还有那种泡泡袖的那种裙子、我曾经还看到我妈妈穿过那种泡泡袖的裙子。 对，你妈妈， 然后在我面前表演这首歌曲。 哇， 所以我对这首歌曲印象非常深刻。 太棒了。 现在那件裙子还可以穿得下去吗？ 可以送给你啊、哦、下回你也可以穿给大家展示。 他刚才没让我们泽华哥来一段，真是亏了。 所以樊雪，当我们唱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内心是什么样的反应？ 就是你是在鄙视我们吗？ 啊，没有没有，就是 说真实的反应了，感受了 啊，还是觉得很欢快的，还是觉得很欢乐的。我会想到，就真的是我爸爸有一次喝多了有唱过这个歌，所以我有一点印象，都是也是跟爸爸妈妈嘛一起。 我爸喝多了都是唱感恩的心。 我爸喝多了都跳舞的尬舞、哎、 那你们现在的开场歌曲都会唱什么歌曲 啊？对，我也想问，在 KTV 第一首热场的歌曲会点什么？ 哎，我其实会唱 SHE 的 Superstar。 那也很老派呀、啊、 今年跨年晚会，今年跨年晚会的时候在浙江卫视的时候他们就合体了，唱了美丽新世界，唱了 Superstar、哦、简直泪奔。 导播老师辛苦帮我们点一首 Superstar 这首歌曲。 我想听樊雪唱， 想听， 对， 想听美丽新世界。 Superstar。 所以如果准备好的话，我们随时可以切换过来。 好呀，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搜索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收看我们这次的视频直播。然后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想听到谁唱哪一首歌曲都可以留言给我们，如果 我们 看到的话就会实现你。好的，接下来就是点 Superstar 时间。然后在我们今天直播过程当中呢，小雨你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你是参加哪一届的校园歌手大奖赛？ 没错， 是在我上大一的时候啊，大概是在2015年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你是第几名？ 等一下， 我们是同届。 好吧，2018年。 你竟然被骗过去？ 我只是想带过去。 不想重提这件事。 在2008年的时候， 那是第一次你参加这个校园歌手大赛。 哦，对啊，只参加了一次呀， 然后就进入到十强了嘛。 对啊， 你知道在我们 本来没想得奖的是不是？ 我们三个都是广院的嘛，广院有广院之春嘛， 对， 想冲入到广院之春的十强， 决赛要进决赛都很难。 对， 你们不要做这种铺垫，一会儿我唱完可能真的会被赶出去。 所以只是学校那么容易吗？ 我们只是想就是显示一下两个学校的差距。不要走了， 关子已经卖出来了，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听一听小雨本尊的。 好了 ，Superstar 开始大喽。 开始大了、嗯、这是什么意思呢？先抛个砖然后再引个韵是不是？ 来吧，樊雪你在这儿唱还是去那边唱？ 我在这儿吧，可以带大家一起。我也可以去那边， 你把那个话筒声音大一点， 那边就可以有一些舞蹈动作了。 对， 在这儿吧，在这儿、 okay、 好， 哇哦，简直了。 哎，你们三个要不要扮演一下 SHE？ 哎，我跟你讲，当时唱美丽新世界的时候我就跟我还说呢，我说对， 小丘歌颂，一皱眉头就心痛。 哇哦！ 我没空理会我，只感受你的感受。你要往哪走？把我灵魂也带走。他为你着了魔，留着有什么用？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 You're all my superstar， 你住在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爱你 You're all my superstar。 好，接下来大家就可以一起了啊，来吧，我们一起加入进来。 戴耳机都没有空调，对， 这应该是艾拉的声音。手 不是手，是温柔的宇宙，我这个小星球就在你手中转动。 请看见我， 让我有梦可以做，我为你发了疯，你必须降临我。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你们不觉得这节奏是慢的吗？ 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这是比较高的那一句，谁来？ 你是意义，是天是地是神的旨意。 哎，没有人啊，这是最高的气。 没有真理，你是火，是我飞蛾的尽头。没想过要逃脱，为什么我要逃脱？谢谢你给我一段快乐的梦游。如果我忘了我，请帮忙记得我。你是电，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 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你住在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你住在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哎，高音部分呢？ 喂， 大家都自动略过了。 很尴尬。我觉得其实现在听一些就是2000年左右的那些歌的时候、嗯、尤其像这种那会儿觉得哇很嗨很劲爆的音乐，你现在听起来那个节奏是不对的， 但嗨点还是在的， 嗨点在就是那是记忆点给你的嗨点， 对，跟我记忆当中的好像不太一样。 咱们就是快的、 哦、你们那时候有没有流行就是三个人真的是要分角色来扮演？ 有，当然了， 这一定要。 我在那一年2003年的新年的演出的时候，我们三个女生组了。 你说公开表演的那种吗？ 对呀、 啊， 对呀、啊，我上高一，哦，应该是2005年了，对。 以你的外形，我觉得你一定扮演的是艾拉。 我现在是短发，当时是长发。 当时是谁？ 艾拉很酷啊，不是没有，并没有对应是谁，但是三个女生唱了《美丽新世界》，而且是我们自己唱的， 啊、 没有对应，但是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唱，然后就边跳边唱。 樊雪，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嗯，就是学校的女生是流行，我就是 Selina， 她就是 Hebe， 她就是 Ella 的。 那我们 有没有？ 我们那时候流行是我是紫薇，你是小燕子，她是尔康。 不是一个年代。 的是一样的， 对不对？大家会演小燕子和紫薇的故事。 所以在我们今天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听到一些非常经典的旋律，当然也会有一些新歌出现，比如说樊雪就会带给大家一些好听的她自己喜欢的一些新歌。 嗯 嗯。那我们也说一些正经的吧，比如说这小雨刚才说到也是真的参加过校园歌手大奖赛的。 嗯。 你当时参加是真的很顺利的，就直接进入到总决赛了。 还挺顺利的耶。 是凭借外形吗？ 并不是，当时没有什么外形可言，而且身材也没有。 我们零八年那一届有一个女生也是凭借外形哦，外形非常的出众。 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外形啊，没有外形，我是靠实力。 哇哦，就刚才那样就可以展现出实力了。 我觉得可以让小雨用实力说话，让唱歌就好了。 好的， 说那么多， 不是花瓶。 那就来吧。 好呀，好呀。 小雨挑战第一首歌是什么？ 所以你要唱什么？ 那我就唱《遗失的美好》好了。 好，没问题。 遗失的美好， 张韶涵的。 可以让导播老师帮我们操作一下， 操作一下。我们在后台应该已经有点好。 嗯，放心吧，导播老师 那边表演， 快去吧。 好呀。 稍后，小雨将会带给大家《遗失的美好》。 快快快！好紧张，已经开始了。 耳机呢？我曾经为这首歌写过一篇日记。 天哪， 是有爱情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并没有，就是假装那时候很怅然、很忧郁的样子。 为什么他唱的时候这个板会往那儿移，我唱的时候没有？ 刚想起来， 真正唱的好的人才会有背景板。 过分， 体现身份。哎，这个是我初中的时候非常喜欢的歌，我还在班会的时候给大家唱了这首歌。 对，声音很小，对，但是实力派歌手都不需要回，就是耳返，对。 但是这首歌还有一个电视剧偶像剧， 对对 对， 海豚湾恋人， 那是我的童年。 你终于激动起来了。 是我们的童年吗？ 是我们的少年。 初中那会儿，我初中那会儿 他出了第一张专辑 Over the Rainbow。 对， 来喽。 爱的 思念 绵延不绝，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汇， 好听，很像原唱，很好听。 你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有发生什么故事吗？倒吸一口气。 会有一些小日记。 你先好好唱，唱完以后跟我们讲。 八卦的时候到了。 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哦、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 这一心事叫我一世的美好， 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我感觉他要哭了， 谁要哭了？ 小雨， 毕竟， 因为 有些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 谁都替代不了。 对呀、啊，来吧，是谁呢？ 所以是谁呢？ 接下来连线一下小郭小姐的老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故事。 不是啊，就是因为我们听那个歌的年代差不多是在初二，就是差不多是在十三四岁这样。 我已经不记得了。 那个时候 真的吗？ 我也是十二十三的时候听的这首歌。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给自己内心加很多戏。 不是小学，肯定不是小学。 初中的时候， 嗯， 对， 就给自己内把自己内心演成， 并没有真实的故事吗？ 那个时候正 也是有了， 那个时候正流行那种什么悲伤四十五度啊，什么什么给同学写同学录写的很。 其实那个时候我很喜欢。 那个年代没有你们那个年代那么矫情了。悲伤四十五度。 有郭敬明嘛？ 啊，对对对对，悲伤逆流成河。 其实那个年代我确实是有一个喜欢的男生了。 啊， 那时候你们在一起了吗？ 完全没有。 Wow, 就是应该算 单相思，他从头到尾完全没有看我一眼，根本就不喜欢我，觉得我很被嫌弃。 Wow, 现在会后悔的。 哎，这样的悲惨故事我们要留一点。 很悲惨。 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广告之后跟大家好好的讲述一下。 广告之后我就要走了，拜拜喽。 先听一首周杰伦的《简单爱》，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哦。 嗯。 So

谁要走我的心，谁忘了那个就是承诺，谁自顾自的走，谁忘了看着我，谁让爱变沉重，谁忘了要给你温柔。 考验歌技的时候啊， 我不会唱这句。 不会念的，我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 我 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近的右手，最难的胸口，我放手。 哇，这 MV 拍得好真。 让洒脱，谁懂我多么不舍得，太爱了，所以我没有哭，没有说。 谢谢，这咋还有抹眼泪的呢？ 8:36，欢迎来到夜间节目，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情感故事时间，来吧，樊雪，你来说一说，是谁走得那么洒脱？是谁让你如此难过？ 哎，大家年少的时候不都有轻狂的那么一段时间吗？ 是在挑衅谁呀、 哎，你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真的有些故事的，是不是？就情感上经历过一些什么变化， 对， 是吗？ 对，是后期啊，是后期听这首歌的时候会哭。 我有一段时间，只要一听到这首歌就泪崩。 你刚才不是也是一在？是谁？是谁？ 完了，话筒又要给我们小雨姐了。 所以来，你们俩说，你先说你的 故 事好了。 不用，我的故事不值一提。 你的前一段刚才唱那首歌曲的故事嘞？ 那个故事和这个故事不是一个故事。 出事儿了。 所以 它不是一个阶段的。第一首那个遗失的美好的故事是在初中时段的故事。 那个时候是你喜欢一个男生，那男生完全看不上你吗？ 同学们， 初恋，因为 老师来了。 同学们 啊， 请问你是哪个初中的？ 55中啊，北京市第55中学。 谎报学校，不管你是哪个学校的，我只想说 哪里谎报。 那个学校的作业不太多，作业还是不够多啊，孩子可以有这么多的时间。 学校还真的是快乐教育，你知道吗？每天3:30就放学了。 不能3:30放学啊，老师们，我现在作为一个家长，我希望给孩子多布置一点作业。 袁老师把他叫出去好好的批评一下。 真的 挡不住我们自由飞翔的心。 那是了、啊、是了、啊、是了、啊、每个人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啊、是合适 的。听了两首苦情歌，接下来我们开始欢快一点，好不好？ 好 一点。袁老师也准备好了，接下来呢，他想要谁我也不知道，反正要唱的歌曲是我要你。 你说我吗？ 对啊。 我不，我要换一首歌，而且我要送给一个指定的人。 哇哦，也是故事，又到了深夜故事会的时间了。 这是现在不公布的意思吗？给我们大家留个关系。 所以他要先去点，先去点歌是吗？ 在这儿。 好，直接现成的，不是这首歌曲。 对，他换一首歌。 如果想要知道袁一一会儿将会唱哪一首歌曲，又会有怎样的故事，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怎么关注呢？ 哎，大家可以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魔力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我们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样子了。好惊险啊，差点又说错了。 所以有点好没有？ 不安小姐， 哎，我能不能要求我背后的这个大屏幕可以播放 MV？ 我觉得那个很酷。 好，请 享受。 可以麻烦导播老师给我们换一下 MV。 OK。 MV 放到这个大屏幕后面，然后灯光也可以调暗一点。 对。 给我们一点感觉。 然而我并听不到。哎，听到了。 声音很小很小，那个。 哇，好酷！这首歌我要送给贾乃亮。 啊？你的好朋友吗？为什么？ 没有，只作为一个素人送给他而已。 他不告而别，至今3天了。早餐还做好，放在床边的，而我感动的感谢着，说他毕竟是好人。每天都戏剧化的重复着，在堂口的茶几前不觉热，哭完仿佛亲手的。承认吧，才是怕麻烦。承认吧，大概被揭穿不完乎，他没有喜欢。 适的一首歌曲哦。 而且不得不说，你这身衣服真的很适合唱这首歌曲。 为什么？ 就很漂亮。 好了， 我以为你说很不安， 很动感。 就来了，三二一 ，Go。 他不告而别，至今三天了。早餐还做好，摆在床边呢。而我感动着，感谢着，说他毕竟是好人，每天都戏剧化的重复着，在堂口的茶几前不缺着哭完，仿佛亲手的。 这我怕， 他是怕麻烦， 承认吧。 我明明跟着唱了， 不会， 我也跟着唱了几句啊，很好听， 一句没有跟上。 这首歌曲为什么要送给贾乃亮？ 不用解释了， 这话太尴尬了， 说出来就不好了嘛。 所以懂的人自然就会懂，是不是？ 对，只可意会。 还是祝孩子健康成长。 对，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演唱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小雨的，他是某一位歌手的忠实的粉丝，几乎这位歌手所有歌他都会唱。 对，但是那我就讲喽。 啊，讲。 就是周杰伦，他是我整个代表整个青春的一个人物，可能也对很多人都是同样的一个意义。 没错。 对，然后呢，他的基本上所有的歌都会唱，可是今天我选的这首歌是我最不熟悉的一首，因为在年少的时候并不觉得这首歌多好听，是等长大了之后一回听，觉得天哪，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没有过时，而且非常时髦很好听的一首歌。 我觉得今天听显得格外时髦，是吧？在当时觉得有点超前， 对， 在今天听显得格外的时髦， 格外时髦，非常好听。所以今天接下来我要带来的这首是《印第安老斑鸠》，真的可能会有唱错的时候，因为不是很熟悉，但是还是很想带给大家向周杰伦致敬。 说一个内幕，他昨天晚上还在家里偷偷的练习了好几次， 就听睡觉前听了两遍，因为确实不是 这首歌不太好唱， 对， 不 会唱，所以我要挑战一下。 好，去吧，来，樊雪，你会不会唱这首歌？ 会一点点。 那咱们一会儿要不要致敬那个？就是《本草纲目》和《辣妹子》。 好， 可以。 要不要？因为那天我在家里面给孩子放音乐的时候，我觉得他对最近对那个动感的音乐很喜欢，然后给他放辣妹子，他果然跳舞跳得很好。后来我放一半，我说那为什么不给你放本草纲目，然后本草纲目我真的就会唱辣妹子。 哇， 真的。 我们可以试一下， 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好，来，印第安老斑鸠已经准备好了。 印第安老斑鸠， 好的， 来了，斑鸠， 你是不是就会唱这一句？ 一句就不会。 话筒是不是没开？ 开了。小雨，小雨，你拿那个有线的那个麦试一下。 的白酒，的混的老斑鸠。这个有声音吗？哦，有了。 缅甸老斑鸠腿的毛不多，几天都没有喝水也能活，脑袋瓜有一点瘦豆，猎物死了他比谁都难过。印第安斑鸠会说人卡口，仙人掌扒手蜥蜴横着走，手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有，包括像猫的狗。印第安老斑鸠品种话不多，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他在灌木丛螃蟹后一直令他心仪的木斑鸠。 真的好难啊， 非常酷，这首歌 很酷、哦、跟着唱跟着唱我都有点跟不上， 很难跟得上， 感觉自己耳朵可能会 向周杰伦致敬。 哎呀，化成 不要太激动，不要太激动。而且这支 MV 据说当时拍的时候也是花了不少钱的， 因为实景拍摄、嗯、 行， 你是为了问候我谁是神枪枪手，你有资格对首长下咒语。 心态崩了， 需要 PG1 三号之中怎么会有泥鳅，花无乱飞过一只海鸥，大峡谷的风呼啸而过，只是说没有，有一条人混沌的像尾蛇，无力的躺在干枯的河，在等待雨季来临便沼泽。大灰狼吃着水路骨头，秃鹰盘旋死盯着腐肉，草原上两只敌对野牛在远方决斗，在一处被飞起的白昼站着一只恶魂的老斑鸠。斑鸠腿的毛不多，几天都没有喝水也能活，脑袋瓜有一点瘦豆，猎物死了他比谁都难过。印第安斑鸠会说人开口，仙人掌扒手蜥蜴横着走，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有，包括像猫的狗。印第安老斑鸠腿的毛不多，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他在灌木螃蟹后一直令他心仪的木斑鸠。 Oh. 我很喜欢他唱那个木斑鸠，包括那个 那 个尾调很好听。 对， 这歌没完哟。 连老斑鸠腿的毛不多，几天都没有喝水也能活，脑袋瓜有一点瘦豆，猎物死了他比谁都难过。印第安斑鸠会说人开口，仙人掌扒手蜥蜴横着走，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有，包括像猫的狗。印第安老斑鸠腿的毛不多，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他在灌木丛螃蟹后一直令他心仪的木斑鸠。 那你夸奖了以后，他还专门侧重了那个鸠。 而且作为一个女孩，她唱得很洒脱， 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 对，非常的优秀了。 这毕竟是一首男生的歌，女生唱起来会有难度， 有点蔡健雅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我好像只听到雅字，没有听到蔡健。你关键什么时候也唱个雅？ 什么鬼？ 在夸我？ 明明是在夸他的。 对啊。 小雨对于周杰伦真的是迷妹一样的， 对， 为了看他的演唱会去过很多的城市。哦， 我要强调一点啊，不是要强调大家追星、嗯、其实我也就只是因为碰巧朋友在某一个城市、嗯、所以刚好去那个城市和朋友聚会去看他演唱会，但是我绝对不是那种说他一有什么签唱会啊或者是去接机我就去的、嗯、我还是提倡说你可以崇拜一个人，但是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生活、嗯、因为自己才是自己人生当中的焦点，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 理性追星 对给他搞乱。 这个明星他一定是要有榜样的力量存在的， 是的， 那会儿他对于我来说就是学钢琴的一个榜样力量。 对， 就他出了那个听妈妈的话以后，然后我就有一天拿着那个 CD 的那个歌词跟我妈妈讲说，妈妈从今天开始以后我要自己主动练钢琴，我妈都可哭了、wow. 因为你知道每次挨打都是因为弹钢琴。我说为什么经常挨打，然后我妈说为什么，我说就是因为周杰伦啊。我妈的脸色就是瞬间表 转换了很多种脸色，后来嗯好的， 真的是很复杂， 一言难尽。 对， 白雪呢， 我有专门去看过周杰伦的演唱会，去了广州，然后也有我是从小就很迷五月天， 他是果然比我们年轻， 他是我的青春，然后也有专门去过广州啊、深圳啊， 就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比咱们小一辈的孩子的零花钱确实要比咱们多一些。 哎，感觉你要 cue 到家长了， 没有， 家长不要给孩子太多零花钱。 就巧的是，我妈也喜欢五月天。 哇哦，这点很幸运。 我有一个肯为我花钱的金主，因为他比我更迷五月天。 而且我觉得母女两个人一起去看一个演唱会，两个人交流交流，完全没有代沟的。 没错。 好，小宝老师再帮我们点一下下面我们刚才要说到的一首合唱歌曲，就是那个《本草纲目》和《辣妹子》。 本草纲目就放本草纲目，咱们就可以唱出辣妹子，绝对没有问题，相信我。 好的，请导播老师帮我们点一首本草纲目。 咱们去让那个小雨唱本草纲目，然后咱们几个来唱辣妹子好了。 我唱的也是不好啊这首歌，但我只是可以给你们， 你去那边就让你去好了。对对对， 好的，这首歌曲作为我们今天的我想和你一起唱的我们的一个曲目了。 没错， 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你对音乐的想象力。 陪着走着 来喽，辣妹子，来，樊雪，你会唱辣妹子还是本草纲目？都会一点， 对，都会一点。 那这样，你跟小雨唱那个《本草纲目》，我们俩唱《辣妹子》。 好，天哪，我又碰上你这样一个搭档。所以我的话筒开了吗？ 开了， 开了。 哎， 我还帮了血汗子揭发我民族意识，马前子卷民族， 实在不会， 完全听不见， 这个调好像是有问题。 可是我完全听不见这个音乐。 这不是两个迷妹吗？不是三个人，没有一个人会唱吗？ 想要当鬼勾起勾，想要当鬼勾起勾，服下一帖骄傲。 辣妹子从小辣不怕，辣妹子长大不怕辣，辣妹子嫁人怕不辣，叼一串辣椒碰嘴巴。辣妹子从小辣不怕， 再高个八度。 辣妹子长大不怕辣，辣妹子嫁人怕不辣，赚一把辣椒。 啊，这个版本， 这是现场版， 啊， 就感觉有点 专门的版本，厉害了。 是某一年央视春晚的时候， 对， 他们两个做的那个。所以这个版本 我觉得可以 不太会唱， 可以把原唱开一开，对， 对， 确实也是一首不太好唱的歌了。 就输，你翻过了江湖， 你只能咬尾字是吗？ 不能输这个字。 一起唱。 哎，所以最后我们四个人只能一起唱辣妹子那个。 真是这样， 更加深入人心。哇哦。 这个版本好像是有特意为辣妹子那个调而调了一些， 而且这个版本现场是有问题的，现场出现了40多秒的问题 啊。真的吗？ 你不知道这个梗吗？ 记得也 对， 看当年还是非常帅的， 他现在也很帅 啊。 好了，他这打鼓，你看 当年的这个发型是怎么回事？ 那我也喜欢， 简直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 他当时双截棍那首歌写给了张惠妹，然后被退回来了。 哇， 来喽，四个人可以一起唱了。 走你， 辣妹子从小辣不怕，辣妹子长大不怕辣，辣妹子嫁人怕不辣，叼一串辣椒碰嘴巴。辣妹子从来辣不怕，辣妹子生性不怕辣，辣妹子出门怕不辣，赚一把辣椒。 辣妹子从小辣不怕， 辣妹子长不怕辣，辣妹子嫁人怕不辣，钓鱼串辣椒碰嘴巴。我也 你不是不会唱吗？ 我都跑掉了。 我的天哪，我们就是把本草纲目活生生唱成辣妹子。 我觉得对不起他。 咱们的 ending 要不要换一首正常一点的歌？ 对，我们 要不然真的就点一首本草纲目本身那个好不好？ 会， 还是 可以。 那首歌可能还 是 唱杂 呀。 要不然大家都会唱的一首歌曲， 大家有一种莫名的自信，就觉得听过，然后就觉得自己会唱， 会唱， 放出来之后知道 就会唱。 说到五月天，要不然我们唱首五月天的歌 ？OK 呀，好呀， 可以 唱， 可以， 对， 知足 ，OK 可以， 大家都会唱，好不好？ 可以，可以， 最后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的是我们四个人合唱版本的《知足》，也希望大家每一天都 可以 知足一点。 听到这样优秀的节目，简直就是太知足。 所谓的知足常乐嘛。好了，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我是小雨， 我是袁一。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各位将收听到的是其他更多的精彩的节目。 没错， 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通过我们的新浪，哎，不是新浪微博，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到98魔力工厂。 这个梗你是过不去的，咱们知足可以放起来。 好，看到视频直播，对，然后我们就可以伴这样歌曲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 嗯， 这首歌曲当时也大家都会唱的一首歌。 对，我觉得五月天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人。哎， 哎，你这样说周杰伦就不高兴了。每个音乐人对于自己的音乐事业都是非常的认真的。 对，他的每一张 MV 都是一个故事。 而且这首歌， 哎，你们知不知道？ 哎，你说， 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后来的我们和突然好想你是连串的一个故事？ 哦。 听到彩虹，这个男生的调子。 怎么去拥抱迎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下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就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好的呀，我们泽华哥可以声大一点带带我们。 我带带你们，来来来，我来了，我已经准备好了， 让孙继带带我。 当一阵风吹来，风筝吹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哦哦哦，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笑着哭最痛。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知足的快乐叫我忍。